片刻 晓得。

刘知杰他那里把我拦住，回转身来再把大路走，你为何当穷人的功夫？大姐，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，是何道理？就请大姐行过方便，让我过去吧。 嗯，至此，请。 请。大姐，你重量我一磅。 你卷被包裹，手拿雨伞，心中有事，慌里慌张，重量我一磅。 哎，我。 我都不来怪你，你反怪我么？ 我撞了他一把，也未可知。大姐，我们二字在起。 起。 大姐，到底是你撞了我，还是我撞了你呀？我怎么不想过去？ 你家住那里，姓氏名谁，讲得清楚明白，我就让你过去。 你，大姐呀。 Ooh.

与咱把他。 公公，三婶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未叫，报过于三，交付于你。他若逃走，我就找你。 那雨伞拿去， 包裹雨伞到手，我要上供去了。 哈哈，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，快去叫来。 欢迎许，欢迎许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心里未美，你开口讲话。做我穷寒气，我上无片瓦遮身体，下无寸土泥足迹。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烈雨太多烧尽， 欢迎许下接鸾凤，夫妻恩爱乐融融，来年生下一个胖娃子， 老汉，我要讨饶你们九三通。哎，天色不早，老汉我要告辞了。 宋公公， 哎，您宋。 之上明明写着董云一人，日记娘子，thank you.

他不恨不痛哦，低头走。真是苦尽死让 心 玉儿啊，玉儿，你又在做什么？长亭风冰儿咋用？相见风沙残红。 thank you。 出鼻中无一同，分明是把老飞也不心动，外外一种断肠也自引千古痴心同心 季芳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《西厢记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《双列记》《夸父》。